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92章，顾文文一听到我咁讲之后，佢企都企唔稳，向前惯咗一下，面色惨白。咁样对佢，其实唔系我想，但系我知道唔能够再咁落去，我已经害死一豆腐，我唔能够再害佢。陈远，你喺度讲紧乜嘢啊？佢抹咗抹眼泪，然后勉强咁笑一笑，讲：呢啲话我当做冇听见。我哋，佢一边讲就一边向我靠过嚟。我睇到佢脆弱嘅神情，好似睇到佢因为我而走向死亡嘅场景。你行开啊！ 吓，陈渊， 好，你唔行开都得，你离我5米远，唔好再黐近我。墓室里边一片寂静，跳动嘅火苗越嚟越微弱，大家都面面相觑，冇人敢出声。顾文文搣埋个嘴，好似遭受雷击咁，好耐都讲唔出一句话。我见到我嘅目的已经达到咗，只能够强迫自己移开目光，环视咗大家一眼，淡淡咁讲：而家已经死咗嘅人啦，佢唔能够白死。呢次行动继续，任何嘅困难都唔能够阻止我哋。林教授喐一喐嘴唇，揞住块面讲：我哋当时应该阻止你哋啊，呢个都怪我。而家豆腐人已经去咗，我唔想再喺呢件事情上面纠结。咁样做冇咩意义。眼底下我只有两个目标：第一个攞到六合印离开呢度；第二就是找到破解鬼蛇之面诅咒的办法。如果不给自己找些事做，定个目标，我一定就会被打冧的。机械人一套沉声地说：而家你有什么打算呢？这阵时他亦都没有再纠结于怎样处理豆腐的尸体了。我想他都是打算跟着我去。我在人群里面扫了一眼，说：我们队伍里面少了个人。林教授沉重咁岌咗下头，讲：吴思东唔见咗，十个人九具棺材，我哋九个人都被拉晒入棺材入边，点解偏偏就少咗一个棺材呢？或者点解偏偏就系吴思东消失咗？佢去咗边度呢？喺呢个巨大嘅悲痛入边，我觉得自己嘅大脑第一次咁清醒。大概可能人受咗沉重嘅打击嘅时候，先会更容易置身于事外去思考。我回忆住之前嘅事，猛咁谂起咗吴思东当初嘅嗰个怨毒嘅眼神，心里边不由得就出咗一个猜想：唔通呢一切都同吴思东有关？我将呢个猜想提咗出嚟，林教授同埋段飞即刻就反驳啊！段飞讲： 唔可能。陈大哥，我知道你同佢有啲唔啱呀，不过佢虽然小气，但係佢绝对唔系嗰啲人嚟㗎。佢唔可能害我哋，更加唔可能会害老师。 喺呢阵时我嘅思路非常清楚，听到佢咁讲，我讲：如果佢唔系吴思东呢？林教授听咗窒咗一窒，佢讲：咁系咩意思呀？你哋有冇听讲过鬼上身呀？我唔系认为佢会害我哋，但我怀疑佢可能会被啲咩嘢控制住咗。而家嘅吴思东唔系之前嗰个吴思东啊！我讲完，段飞啊显得有啲惊啦，佢又讲： 吓，鬼上身？唔系啩？呢个墓里面有鬼？ 就喺呢个时候，机械人一号突然间出声，佢神情严肃，沉住声咁讲：呢个地方确有鬼。停咗一停，佢就向我哋讲述咗一件事情。呢件事啱啱就系同我曾经嘅经历而不谋而合。 呢样嘢就系发生喺我哋啱啱入地宫时候所住嘅第一间墓室。当时我咪就系用嗰个壁虎掌挂喺个墓顶上边，恶高个头向下望，喺个铜镜里边曾经啊见过一个好巨大无比嘅人面。当时我以为系自己个样啊，后来发觉就唔系。而机械人一号后尾佢爬到去嗰个过程当中，曾经亦都忽然之间向个青铜顶嗰度望咗一眼。机械人一号回忆讲，佢当时爬上咗墓顶，突然之间感觉到背脊好唔舒服，好似一种强烈嘅地獄咁。佢嘅警惕性呢就异于常人嘅，直觉亦都好敏锐。所以佢就即刻恶嗰个头向下睇，就系喺呢一刻，佢喺个青铜顶里边亦睇到咗一块面。青铜顶好似已经成为咗一个倒影嘅镜，同样倒影出一块好巨大嘅面。嗰一块面一瞬间就消失咗。至于机械人一号怀疑是不是自己由于神经太紧张而产生的错觉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提起过这件事。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有同样的遭遇，现在看来那一张巨面不是我们眼花，而显然是有些什么东西在作怪。就是在那间刻有诅咒的墓室里面，那个东西一直盯住我哋，并且一路跟住我哋。段飞听完真係又震惊又害怕，佢讲： 你哋嘅意思，嗰、那个嘢上咗吴思东嘅身？ 我岌咗下头，冇讲嘢，目光啊撇咗下顾文文。佢好沉默咁企喺一边，似乎事不关己。我知道，头先嘅一切对于佢嘅打击真係好大。虽然识咗唔系话好耐，但系我几了解佢嘅性格嘅。佢唔系一个怕事嘅人。我如果如实咁话俾佢听，可能佢唔单止唔会离开我，反而会被卷入做呢一件事情入边。豆腐而家已经出咗事，我唔想佢亦都卷埋入嚟。谂到呢度，我摸咗摸豆腐嘅尸体，嗰一个触感冰冷，身体已经系僵硬咗。在这个时候，那九具棺材亦都已经烧到差不多了，墓室里面的火光开始暗淡下来。大家讲吴思东的事，纷纷就想住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眼光一转，突然之间发现这一间本来只是得回一个入口的墓室，不知道为什么几时会多了一个入口。那个入口的方向位于东南方，那个东南方位原先是企着一个兵俑，但是现在那个兵俑不见了，而在个兵俑的后边露出了一个黑蒙蒙的通道口。我吃了一惊，心想这个这样的通道口是几时出现的呢？我问了其他人，大家都拧晒头，显然是不知所以。当时我是沉浸在这个悲痛入面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机械人几个就将其他的棺木都纷纷拿出来点着。队伍里面死了个人，大家的心情都好压抑，竟然没人留意得到这个通道口是怎样出现的。现在看来那个地方应该是有机关，只是我们之前没有发觉的。但是机关为什么会突然间打开了呢？那就真的不得而知了。段飞就猜测说， 咦，会不会是跟这些棺材有关呢？ 我没有回答他，现在一切都只是猜想，多说就没益。我在这种情况底下实在不想说多句，如果不是强行地压落心中的悲痛，我想我自己根本上就没办法跟大家去讨论事情。机关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，最主要的是那个兵俑去了哪呢？这一条新出现的通道究竟去哪里的呢？它这样突然间无声无息地打开，是不是有点过于古怪？这个时候，机械人四号突然间一拍着手，它说， 啊，我明白了，我们刚才想的方向错了。 佢分析讲，我哋一直都以为呢一个通道系喺豆腐死之后，大家沉浸喺悲痛嘅时候，无声无息咁打开嘅。但系如果换一个角度，佢会唔会系喺豆腐死之前就已经打开咗呢？我就即刻明白机械人四号嘅意思。当时我哋大家都被拉入到棺材入边，如果按照之前嘅猜测，吴思东真系就已经唔系吴思东啦。咁样讲嚟，就系呢个通道会唔会系喺我哋被拉入咗棺材之后，吴思东打开嘅呢？既然嗰隻嘢一直咁生活喺呢个地宫入边，咁当然就知道呢度嘅机关，亦都唔出奇啊。后嚟我哋从棺材里面出嚟之后，一心就只係諗住救人，根本上就冇观察过周围嘅环境，其余嘅人亦都将心思放咗喺对付粽子上边，所以亦都冇发现呢个通道，亦都係好正常。咁会唔会呢个通道其实就真係吴思东打开嘅呢？呢度冇其他嘅路，向后走係回头路，虽然石门就关咗，不过我哋手头上仲有炸药，要退出去嘅话亦都唔难，但係前进嘅路似乎就只有眼前嘅呢一条。前面等住我哋嘅会系乜嘢？大家就面面相觑，不过亦都冇耽误时间，已经死咗个同伴啦。咁带住一行人，除咗悲痛之外，仲有就係势在必得嘅决心。如果就喺呢度咁半途而废，豆腐咪真係白死。冇几耐，我哋就打定主意，纷纷攞出头灯戴上，手里面攞住武器，入咗前边呢一个通道。等我哋觉得意外嘅系，通道除咗开始嘅一段比较黑之外，行咗几十米开外，两边就有灯槽啊，而且里边嘅灯仲着住添。呢一条通道不直，无砖石大青黑，简单古朴，道道都彰显住秦朝时期简洁大气嘅建筑风格。无砖到咗后期，亦都曾经繁衍出好多嘅花式，有花砖啦、文字砖、图砖、暗砖、空砖、夹层砖等等等等。喺普通嘅墓室当中，系以花砖为多。而自从入咗呢一个地宫，一路行嚟，我哋睇到墓砖上边冇任何嘅花纹或者系文字记载，睇嚟真系古朴厚重，散发出庄严肃穆嘅感觉。由于我孭住豆腐，所以系行喺最后嘅一个，段飞行喺我前边，顾文敏一直都耷住个头，我哋两个都唔再愿意打照面啦，所以佢就行喺最前边。就系喺呢阵时，我前边嘅段飞突然间蚀咗一声，低声咁讲：我谂起咗一件事啊！你哋话呢个通道入口本来系有一个兵俑噶，嗰个兵俑点解会唔见咗嘅？段飞讲起呢个问题，等我打咗个突。之前挂住怀疑吴思东，竟然就将呢个咁大嘅细节都唔记得咗。系呢，嗰个兵俑去咗边呢？佢系个死物嚟噶，佢又唔识喐，点可能会消失咗嘅呢？唔通系吴思东将佢带走咗？咁佢带一个兵俑有咩用呢？段飞就推测咁讲：嗰个兵俑会唔会系有啲咩特别嘅用处呢？我拧咗下头，觉得佢冇乜可能。呢一个兵俑就系仿造秦始皇嘅兵马俑，作用就系守陵嘅。事实上呢，佢系用泥土嚟做死物一件，边度有啲咩特别作用呢？我諗緊嘅时候，段飞突然间哑咗一声，佢就停低脚步，拧转个身，神情显得有啲惊失失咁讲：你话我哋呢个通道会唔会系嗰个兵俑打开嘅呢？林教授听咗，佢黑埋块面讲：乱讲，兵俑点可以喐呢？